一间专营或持牌渡轮营办商同电车公司提供为期五个月的燃料补贴，延长三个月，去到今年的9月30日。另外，如果相关公共交通营办商在今年录得亏损，政府会向合资格营办商发还由今年7月至12月共六个月的实际常规维修保养费用。政府亦都会向的士和公共小巴提供为期五个月的燃料补贴，延长三个月，去到今年的12月31日。天气方面，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同埋雷暴正系从珠江口以西逐渐靠近。此外，本港天气炎热，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系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之后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嘅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茂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89点，跌125点，总成交金额78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6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87点，升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1.6跌8毫，恒生中国企业74.62跌7.4毫，快手76蚊冇起跌，美团182.4跌4.7，盈富基金21.5毫4跌8仙，友邦保险80.95毫系升5仙，阿里巴巴95.05跌1.2，京东集团225蚊跌1蚊，港交所343.2升4蚊，比亚迪股份284蚊升4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6，英镑9.877，瑞士法郎8.16，澳元5.629，加元6.199，新西兰元5.096，欧元8.407。每百日元对港元6.0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32。日经平均指数报27,476点，升196点。港金报17,20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32.38美元，卖出1,832.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先同你讲个港铁消息先啦。咁港岛线近住坚尼地城站，由于有信号故障啦，咁而家港岛线来往柴湾站同埋坚尼地城站咧，系每15分钟一班车。咁整体嘅行车时间咧，系额外要多5至10分钟噶。咁而家咧，请大家咧乘客咧为行程预留翻充裕嘅时间。咁再重复多次啦，港岛线近住坚尼地城站有信号故障，咁而家港岛线来往柴湾站同埋坚尼地城站每15分钟一班车，咁整体嘅行车时间咧系要额外多5至10分钟。咁讲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而家理工湾位对出咧就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而家近住律伦街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 龙尾果栏。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就比较车多。另外由于有渠务工程，元朗的安乐路去水边围村方向，近住横洲路的快中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业制小食的钠含量惊人，一次食晒成包就好易超标。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和斜村、文和楼、观塘康丽园、施座、旺角富荣花园十四座、新蒲岗锦荣街六至二十四号 A、 金桥大厦、鸭脷洲海怡半岛、怡辉阁、鲗鱼涌、太古城、徐公阁、中环卑利街三十八号、中发大厦、黄竹坑南图阁三座、鲗鱼涌滨海街五号、中兴大厦、半山区麦当劳道九十六号、宝华台。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八三零，任嘉伦、迪丽热巴领衔主演《御交记》，迪丽热巴饰演御灵师纪云和。他的任务就是要驯服对人类有威胁的鲛人。 在驯服的过程中，御灵师纪云和就对饰演鲛人的任嘉伦动了凡心。究竟他会不会为爱情放弃做御灵师呢？ 国剧八三零《御交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三十日。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Alex 李志刚， 超 B 洪其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 寻晚咧，我就走咗去同阿罗敏庄同埋我哋啲朋友啦、苏仁姐食饭咁样啦。阿罗敏庄真系好好噶，佢一去到咧就话俾我听系要点样上去嘅，因为嗰度咧系好古怪嘅。你喺下面咧望到嗰间酒楼咧。 上唔到去嘅， 上唔到去嘅， 神奇嘅， 唔知要边度上嘅，咁、哦、就原来佢 有秘道， 吓有秘道，上面有个即系统称一个名，唔知话Happy Food Place 咁样之类啦，咁、样，咁你就要跟翻个名咧，就搭嗰部 lift， 然后上到嗰一层 lift， 然后上到嗰一层，即系 lift， 好得意啊！点解呢啲商场可以咁样嘅咧？佢圆形上面，你望到嗰间酒楼啊，上唔到去。 系啊，系咪好得意咧？仲得意嘅咧就系咧，我约咗咧呢个朋友咧就系七点钟嘅，咁我六点十就打电话俾佢话我到咗啦。如果你到咗打电话俾我，惊你唔识揾啊。好啦，佢话咁你上去先啦，我搭紧地铁嚟噶啦。哎，咪我架车咧拎咗去整啊，咁样。咁我啊，点解你唔话俾我听啊？等我车你啊嘛。得噶啦，你上去先啦，好快到 啊。嗱，我唔希望你自己加啲语气落，你好似讲到我咧，好似好赶急咁样。 你系讲你咩？跟住咧嗰个。朋友到咗系几多点钟先到啊？七点八个字先到。我哋食饭系约七点噶。 嗰八个字你迷失咗喺地铁当中啊？ 一来咧，嗱，其实我本人咧搭地铁系唔叻嘅， 零经验， 零经验。咁去到嗰个商场咧，又系要重新做起， 零经验。 零经验。 我由地鐵站上去嗰個 level 已經揾到好多條唔知邊條電梯上去咁樣。 你係咪搭嗰啲新線啊？而家嗰啲唔識搭。 爭啲啊！好彩我望到好實咋咁呢一樣嘢。 迷失地鐵啊！簡直係。 係不過咧，我未講之前咧，有一個特別嘅交通消息講一講嘅嚇。港島線堅尼地城站嘅信號故障已經處理好啦，列車服務咧係陸續回復正常。港島線堅尼地城啊嘅呢一個站啊，信號故障已經處理好啦，列車已經服務啊恢復正常噶啦。 所以李志剛都係堅尼地噶，佢好少搭地鐵啊。咁佢蕩失咗之後咧，我就問佢：哇，你搭咗好耐地鐵喎？佢話係，我睇少咗個車程。原來都係要搭好多個站先到嘅， 好多個站，因為我 即係輾轉咁樣先搭到去嘅。 我由太子站搭到去將軍澳。我唔知道， 哦、 原來係要中間係要轉 搭十幾廿個站， 十幾個站我都唔知道。係 啊，同埋嗰條線係特別慢噶， 慢啊慢啊， 因為嗰條係觀塘線啊嘛， 係啦， 去到油塘再要轉啊嘛， 係、 啊。 佢自己唔知嘅，我諗佢好迷失啊，當時係。 唔係因為我自己揾嗰、那個即係 Google Map 啦，因為佢有教你搭地鐵噶嘛，咁佢咪話邊個站上，咁你跟住咁樣咯。 嗱，如果係本人嘅話咧，我搭車嘅經驗咧、嗯，我就唔會選擇搭地鐵啦，因為呢條線咧係要搭嗰啲巴士咧，嗰啲速即係嗰啲唔知快速車。 N 巴 express 唔系嗰啲，系嗰啲 X 线咧就好快噶啦。 但如果佢嘅话咧，其实佢唔搭地铁咧，其他其实佢更加迷失啊，更加迷失。因为我哋平时揸惯车啊嘛， 揸惯车系啦。不过其实冇乜紧要啊，因为我即系我知道自己迟啊嘛。我已经俾个 message 啊罗敏忠话，你嗌送先啦，唔好等我。即系其实我知佢哋一定会嗌噶啦咁样。我一嚟到。即刻嚟嘅燒鵝，一嚟到 啱啱好 即刻有一食， 啱啱好。 其實個上天係照顧我 嘅。但係我亦都有問李志剛嘅，你搭咁耐，其實係因為咧，其實你嘅年紀已經係可以搭兩蚊車咧，你又慢慢享受個車程啊咁樣。 如果我即係個年紀可以搭兩蚊車，我即刻唔愛架車。 全日 周去搭車搭巴士，乜都搭 曬。到佢啲落油卡都係60歲先到啊嘛，係 啊， 新咗 嘅。喂，第一長者好似要改領取嗰個落油卡先至可以攞。 係啊係啊係啊，要攞。另外一張卡即係唔係用普通嘅八達通咯、嗯 啊。不過我哋咧而家去啲食肆咧，咁我哋打齊三針咧，咁啊去咧就係好方便，咁樣咧嘟完呢個安心出行啦，咁啊再俾埋個針卡佢咧，嘟嘟嘟嘟嘟。 不過呢第二關咧係比較難做嘅喎。 係咩啊？ 即係嗰個針卡嗰下咧，即係 我 scan 唔到。 係啦。scan 咗好耐，琴日去另外一間食肆又係咧，好難 scan 啊！ 我教你，你咪去咗個安心出行嗰度啊嘛。 係啦，嗱，你即係你首先係嘟咗安心出行先啦，咁佢彈咗個即係藍色針卡 QR code 出嚟啦，咁你就要對住佢哋 係叮噹 個叮噹嗰個即係嗰個， 但係搞十世都未搞到， 好多時候都對唔到焦啊。 係啦，嗱，你唔好用咧嘟出嚟嗰、那個QR code， 你撳走佢，你用翻咧你 vaccine record 嗰個 QR code。 哦，嗰、那個係會好啲嘅咩？ 嗰、那個清啲咯，我覺得。純粹個人意見， 你覺得冇用嘅喎，要嗰個平板電腦覺得我哋 純粹個人意見。 我試過太多次咧，我嗰個都係嘟唔到，好多時都係咁咧。 唔係因為你本身個人嘅運滯啊， 嘟嘟地啊嘛，係嘛？但係呢啲人就教啦，原來咧可能有啲機咧，你嗰個光暗程度都有影響㗎。光暗程度啊，會影響到啊，或者你嗰張 mon 貼咧都會有影響㗎。 哦，呢個好緊要喎。 係啊，因為有啲 mon 貼咧，你可能有啲反光啊，或者鏡面咧就入難搞啲 嘅。嗱，我就見到咧，就我前面。嗰位食客咧就搞咗好耐，我谂佢搞咗五分钟喺嗰度，搞好耐，咁搞唔到啦，跟住到我老公行埋去搞咯，咁我就话，等我嚟试下咁样，因为我觉得咧个问题系咧佢对唔到嗰、那个你嗰个手机个焦啊，即系我见到佢，咁我就试下咧由远至近，远至近，即 系 好似你睇嘢咁样啊，即系将嗰个 mon 咧摆远啲、近啲、远啲、近啲， 即系老花镜咁 样，有一个位咧系会叮嘅，即系你帮佢不断咁样教佢个距离啦。即是你不斷揸住部手機、哦、自己去營造一個距離感呢某一個距離是會嘟的、哦。 好嘢羅敏莊。 你是有經驗啊你真的。 解決疑難是好勁啊吓。 是但你都有一樣嘢呢都大家要關心的就是呢個疫苗通行證的、如果真的有啲2019年冠狀病毒的康復者的朋友呢都要注意、哦、因為呢其實呢在呢個衛生署記錄上面的康復者可以領取呢個康復記錄的二維碼用作呢就是進入主動、查核疫苗通行證的處所的。即有啲朋友呢可能你打完第二針的時候呢哎呀你確診咗之後呢咁你未打第三針咁因为而家要需要打完第三针先可以入去一啲表列处所噶嘛，咁嘅朋友咧，康复者就可以喺取得呢个康复记录二维码之前，嗱记住啦，喺6月30日前咧就可以喺过渡期之内继续使用咧相关康复或者系感染证明，包括咧就系你嘅出院文件啦，由政府或者系获得卫生署认可计划承认嘅认可私营医务化验所阳性核酸检测嘅短信。 電子或者係紙本記錄，咁衛生署嘅快速抗原測試陽性記錄嘅一啲申報系統，而成功申報短信或者係電子記錄咧，衛生署發出嘅隔離令啊，或者係2019冠狀病毒病測試陽性人士嘅記錄咧，以及係其他由政府或者係醫院管理局發出嘅康復記錄，但係唔包括係你快速抗原測試嘅陽性照片啊，都可以進入到咧疫苗通行證嘅處所嘅。 嗯，好嘢。虽然听得好辛苦咧，但我哋都好清楚。但系如果大家听一次咧唔系好明嘅话咧，可以上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啦，就可以了解咧更加多噶啦。 或者仲有一个再简单啲嘅方法，如果你对自己嘅康复记录啦，或者康复身份咧有疑问嘅话，可以致电去卫生署设立嘅热线，就系25695777。25695777咁就 OK 啦。 系啊系啊，真系几阵时听嘢咧，逐个字等出嚟都几辛苦噶。 咁佢想讲得清楚啫。咁啊，我帮佢维护一下吓， 维护下佢系啊。喂，呢一只歌真系掂啊，好想一听再听啊！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作品《前》。 我和你常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出远望， 到晴朗是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流在海港，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希望我哋同心创造啊！吓，作曲监制有陈少琪啦，作曲编曲监唱有张家诚啦，俾少少时间我讲晒喺歌上面得唔得？ 梗系啦。 包括有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陈慧娴、草蜢、李克勤、容祖儿、杨千嬅、雷有辉、吕方、张杰、张靓颖、吴柯月，仲有就系梁汉文、林峰、卫兰、李幸毅、江海嘉、谷子乔、吴若希、胡鸿钧、林晓峰、萧海欣、严明熙同埋曾比特。犀利啊！二十五周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主题作品《前》，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嗱，今日我好想拣一只咧振奋人心嘅作品，咁我喺度抄，又惊咧一阵间斗歌嗰啲歌手撞，因为又唔知罗文庄出咩歌噶嘛，系咪？喺我拣咗一位朋友，你一定唔会出嘅。 但我好中意佢噶，你觉得我真系唔会出？ 系啊，但系因为佢啲歌冇乜狂野啊嘛，狂野之城就 系、 是、梁朝伟啊吓，咁啊就系为呢一个新扎师兄二唱嘅主题曲啦，叫新扎师兄。 好嘢啊！ 系啊， 呢首系我最中意嘅电视剧集，系啊， 亦都系令到好多朋友们咧爱上阿梁朝伟添，因为嗰阵时佢啱啱入咗训练班之后咧就。呢部劇咧就好多人中意。 其實咧，佢第一個新扎師兄咧已經好多人中意啦。咁呢個咧，新扎師兄續集咧就有少少收成期嘅，即系咧大家係抱住嚟睇，因為第一集都要有少少 build up 噶嘛。 嗯。 但第二集唔使啦，一嚟到大家就好中意佢啦 因為二咧佢已經成長咗，佢已經咧即係做咗一個都幾高級嘅警察啦，已經係。 嚇！已經唔係再係新扎師兄，有另外一啲新扎師兄。 但我估唔到第二集嗰首主題曲咧都叫新扎師兄。 係啊，冇諗過佢。 係啦，完全 唔理。唔係，但係又啱嘅，因為你知佢嗰啲歌詞咧，堅持心中理想咁樣咧，即係都係啱一啲咧，即係啱啱入 cadet school 啦，即係準備做警察嘅朋友咧，即係佢哋即係自己個初心啊、初衷嚟噶。 亦都好似話我當年咧，因為播緊呢套劇嘅時候咧，令到啊嚇，即係警校嘅招生熱度咧係極高啊， 超熱。尤其是第一集真係好好睇啊，因為咧當年咧好似話有五十點嘅收視點，五十點喎、 啊。哇！而家真係唔使旨意啊， 癲咗啊，真係。 哇，五十点正好似呢一个神话咁样啊，即系而家十几点嘅啫咩阴公。 系啊，因为可能嗰个时间大家都会一齐都会留喺屋企睇电视啦，娱乐唔系好多啊嘛。咁 同埋真系好精彩以前嘅电视剧。 同埋记得以前嘅电视剧咧，譬如你喺屋村嗰度咧，可能 A 呢间屋度播紧嘅时候咧，你突然间好似还回立体声噶嘛，全层都系播紧同一把声噶。 成条冷巷所有嘅屋企都系播紧 TVB 嘅剧集嗰阵时系。 系啊，嗱咁啊，今次嗱佢第一集咧就系喺一个呢、這个1984年嘅。系啊，系、oh. 啊，系啊，应该系咁样嘅。咁你之后就喺1985年就系续集啦。咁亦都咧，即系喺好多嘅续集当中咧，就加入一啲唔同嘅角色咧，发哥都拍过嘅。 系啊， 系啊，周润发啊，刘青云啊，刘嘉玲 啊，阿叔啊嘛，做 阿叔啊，系啊，女角就除咗有呢个刘嘉玲啊、张曼玉之外咧，张曼玉第一个师神啦吓。咁另外咧，戚美珍、曾华倩等等咧，都加入过呢个新扎师兄续集入边嘅。 哦， 劲啊！呢样嘢真系吓、啊，真系犀利啊！同埋我中意呢一只歌嘅歌词咧，佢全部都系嗰啲好正面嘅吓、啊，即系坚持呢个心中理想啦，即系 不退缩，永远走我路向。 系啊，哇！呢、這个你记得啊，系啊，危险。啊！等我遇上， 不怕遇上， 等我遇上，等紧你噶啦，等紧你噶啦。 我唔想你遇上啲危险啊！ 等你遇上啊！ 我想我帮你受啊！ 留翻俾你 啊， 总之 系啊。咁同埋咧，梁朝伟做戏啊，真系绝嘅。 呢咁犀利嘅词，梗系郑国江老师啦。 我唔系， 唔系郑国江， 邓伟雄老师。 哦，邓伟雄老师啊。咁另外曲方面咧，冇错啦，黎小田老师啊，呢、這个就真系。 嗯，系啊。所以咧，今日吓星期三啊，我哋呢个斗歌嘅日子，希望大家即系冲行个士气。开开心心，新扎师兄梁朝伟。 坚持心中理想，不可退缩，也管身带伤。如今走我路向，不怕跌倒，困境努力上。 都当平常，全力向上觅理想，尽了力量就算失败只会话句输了运气不必碰撞，生平不会后悔，不会自怨笑声跟定响，如今充满自信不会后悔，绝对走我路向，劳动市场面对艰巨都当平常，全力向上觅理想，就算失败只会话句输了运气不必碰撞，生平不会后悔，不会自怨笑声真定响，如今充满自信不会后悔，说句走我路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港铁港岛线近坚尼地城站早前发生信号故障，而家已经处理好，列车服务陆续回复正常。事故期间，港岛线来往柴湾站同坚尼地城站之间的列车服务一度需要调整至到每15分钟一班车。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政府一直密切留意儿童及青少年使用网络带来的风险，建议以立法方式清晰定定关键基础设施营运者的网络安全责任，并且计划在今年年底就立法建议咨询公众。邓炳强以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法改会正就电脑网络罪行展开研究，保安局会密切留意法改会的研究进展和建议，以及其他司法管辖区就网上不当内容规管的发展。他重申，任何欺凌活动无论是否发生在网上，如果涉及刑事罪行都受到有关法例监管。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医管局正持续收集有关新冠病人医疗大数据，而食卫局和医疗卫生研究基金批出的拨款所进行的研究项目之中，其中七项与长新冠有关，涵盖康复者的生理和心理影响，局方会继续支持相关调查研究。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麦美娟提出口头质询，表示不少新冠的康复者出现长新冠，关注政府有没有制定支援措施。议员陈海恩就建议政府設立指定診所，為新冠康復者提供有關長新冠的治療。陳肇始說，由於新冠康復者數目很多，當局一定會投放資源做相關研究。至於能不能夠更加集中為康復者提供服務，要視乎整體情況，亦都會繼續監察有關數字。醫管局公布，端午节假期将会有12间普通科门诊诊所提供公众假期普通科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电话或者是透过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预约。至于7间指定诊所在公众假期将会继续提供服务，协助治疗较轻症的社区确诊病人，特别是较高风险患者，为他们提供適切治疗，舒缓病征。求诊人士可以致电指定诊所一般预约电话，或者是关爱预约专线，或者是透过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预约诊症时间。市民如果在假期期间有需要领取新冠病毒测试样本收集包，或者是递交样本，可以在指定时间去到8间普通科门诊诊所。在天气方面，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 下昼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三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67点，跌248点，总成交金额是8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68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03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报价，腾讯控股是358.4，跌4蚊。恒生中国企业74.12，跌1.24。快手75.1，啱转咗75.1系跌9毫。美团系180.1，跌6.9。盈富基金21.42，跌2毫。友邦保险80.4，跌5毫。阿里巴巴94蚊，跌2.25。京东集团224蚊，跌2蚊。香港交易所340蚊，升8毫。比亚迪股份280.8，升8毫。美元对部分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29.22，瑞士法郎0.962，加元1.267，人民币系6.698，英镑对美元1.258，欧元对美元1.07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49。日经平均指数报27,409点，升129点。港金报17,20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0.56美元，卖出系1,831.2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咧就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百爵街一段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大坑东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再提一提你港铁消息，港岛线的坚尼地城站信号故障已经处理好，列车服务陆续回复正常。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Something in the wind has learned my name。 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刘善仪、邓慧思、周美欣、潘芳芳、余剑明，恬淡情怀，经典英文金曲，陪你度过每个晚上。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水务署推出咗水质监测优化计划，借以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六种金属，还有细菌和鱼露。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尼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Bahasa Indonesia. Pemerintah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memenuhi syarat. Mereka dapat menerima vaksin di klinik, rumah sakit, stasiun vaksinasi keliling, atau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CVC yang ditunjuk. Orang yang ingin menerima vaksin harus membuat janji temu sesegera mungkin. Tiket pada hari yang sama akan didistribusikan di CVC tertentu kepada orang-orang tertentu yang memenuhi syarat. Pemerintah dan komite ahli akan terus memantau keamanan vaksin COVID-19. Vaksin memungkinkan tubuh Anda untuk melawan penyakit dengan lebih baik. Di bawah ancaman yang ditimbulkan oleh strain virus mutan, Anda harus menerima vaksin dosis pertama dan kedua sedini mungkin, dan menerima vaksin dosis ketiga untuk meningkatkan perlindungan. Ini penting untuk dimulainya kembali cara hidup normal. Kunjungi situs web tematik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www.covidvaksin.gov.hk. Oi. 嗌乜嘢啊？嗌嗌声，我哋要努力正能量。 哎、 你个负面症超 B 啊，行开啊，要努力啊嘛。 我谂住挨住张 sofa 啫。 你仲嗌？你咪想死啊？ 我想挨老公度饭碟咋？ 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de in Hong Kong 一定唔会嗌，会令到你嗨嗨嗨。 好中意呢个 trailer， 我觉得好似以前好多金丝嗰啲脆剧， 大家错摸咁样。 咁你谂噶嘛？ 唔系我谂噶，超 B 谂噶，系呢啲都系超 B 谂噶，超 B 系好 creative 噶，佢个创意咧。 咁佢真系好帮到手嘅，今日我哋呢个环节都靠晒佢噶啦。 又啱又啱， 真系噶。 系啊，咁我哋呢个礼拜嘅斗歌题目系咩咧？超 B 就系狂野之城。 耶！啲人话谂得好啊，佢话咁先系题目嚟噶嘛？咁话 边个系你啊？ 唔系啊，真系啊，有啲听众话我想听啲快歌啊，咁先系老啊嘛，咁样 系咁 自己 咁咁呢个题目系罗敏庄谂噶嘛，咁你一定系好噶，你系必属佳品嚟噶嘛。 谂住咧，即系近排真系开放翻一啲即系设施俾我哋啊，或者喺酒吧见到好多人都好狂野，好中意即系呢一啲嘅生活啊，咁不如播啲快歌啦。 啱啦，开心下啦，因为生活唔可以无限期咁样咧，即系又惊呢惊路咁样噶嘛，即系咧系时候我哋 happy 下，我打头阵。 好啊， 嚟。Wild Boys, Wild Boys， 英文歌啊， 梗系啦，我主修科目嘛。Wild Boys， 咦 ，remix 嚟嘅呢个系， 唔使 remix 啊，正版都已经咁坚啊，呢只系啊， 当年。好细声咁嘅，点解？因为我个 headphone 细声啊。 你教细咗个 headphone 系 咪？ 你嘅耳，你又唔够照啊，黐线嘴定啊！全港 Duranis， Duran Duran， Wild Boys。 Cause there's murder, murder, murder, murder. 前睇呢个新地任你点啊，佢一播呢个 music video， 我净系抱住喺电视机嗰度睇啊。 好嘢，新地任你点，你都记得。 系啊，同埋我记得嗰阵 Simon Le Bon 咧绑住喺一个风车嗰度咧，嗰个风车喺度转啦。 系喎系喎， 佢个头掂到啲水噶。 系啊系啊，我都 记 得啊。 你记得啊？ 我都有谂紧咧，即系如果佢一落水嗰下咧，系咪要闭气啊？ 所以当年好多呢啲嘅流行曲咧，梗系靠一个好正嘅 music video 同埋 MTV。 我记得咧，仲有一个 MTV 咧，系一个假嘅头咧，佢系咁剥嗰个头咁样，我记得。 咁你咪睇咗第二啲啊？ OK， 你行英文歌嘛？我是香港人，我是中国人，我哋行港乐。 港乐不是香港管乐团咩？ 而家系咁讲噶嘛，港乐啊嘛。 咦，系咁细声嘅，咪唔够照啊？ 系咯，唔够照，可唔可以大声啲啊？但系呢一个歌手就够照啦。 咦，呢、這个咁得意，好似好熟耳鬼喎、 啊。点样？点样耳鬼啊？ 即系好啱听、啊。 佢系 Logie， 哦， yeah. 我啊，坏情人啊， 哇，一生一世，你话点点 得？计划佢改咗唱腔喎，呢一个 都好有型， 改咗啲啊，系低沉啲啊， 有野性啊 ，Logie 真系 系好有型啊，拣得非常之好，坏情，你想出好多个礼拜噶啦噃， 系咩？ 坏情人呢个歌嘛， 我系坏情人啊嘛， 你想做坏情人啫，你想做冇道德联谊会嘅主席，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你冇做到，你都系好有道德，系啊，到我啦，嗯，坏情人有几多个啊？ 一个 啫嘛，我带你 两个啊， 唔止。一堆啊！ 一堆， 耶耶耶！ 好大班人 喎！喂，睇场啊，睇场啊！ 唔好揼地，唔好揼地。 呢只够劲啊 ！Kelly Chan 陈慧琳，听众嘅选择，这班人啊！ 哦。 齐唱，我谂都好少啊。乜啫这班人？ 其实讲边班人啫？ 这班人咯、 啊，即系边班啊？ 即系嗰班咧、 啊？呢班人唔同嗰班？ 嗰班啊，这班人。好嘢好嘢，望住梦场跳舞， 即系睇场啊！ 睇场，所有 disco 都系用 number 嘅嗰啲。冇靓仔啊，冇靓仔，冇靓女啊，冇靓女，耶耶耶耶耶！这班人。 一句嘅又喺度 慢 唱， 好紧要嘅呢只歌，个这班人要讲到口齿，睇住这班人，人人人翻人，劲啊我， 真系好数字、 啊，系啊好数字，同埋呢个咧系一个 remix 嘅版本啊吓。Kelly BPM Dance Collection， 真系嗰啲 BPM， 真系，系啊，真系好似企咗喺嗰啲墙门口咁样。 系啊，同埋嗰啲墙都系咧黑到咧伸手脚并不见五指噶嘛。 到我啦， 到你啦， 活佛之法， 好嘢， 好想听呢只啊，唔知点解，你吉他我打埋佢， 有地下版噶， 我中意啊。 阿张永康，我唱俾你听。 从风吹到冻手与咖啡因作动，谁要他眼部忘了合梦，就与石头怨妇在半空而失踪，就是这样快乐谁不信，我跟激动电流来伴随要花蜜变陶醉，活着是为了做蝴蝶来游去，害怕孤独便别罪，怕过于悲切便离去，活着你为我为谁，年轻得光着谁亦能像威化快活到半人也从热情一番快脆，任何事亦能像精粹观精粹，快活到每人大一岁。不了解不了解，就连梦想都狂大，就似看似横流过裂街，就如被无限条乱发抖情不快，这是快乐谁不快，我得激动电流来伴上了花蜜电流醉，我只是为了在蝴蝶来游去，害怕孤独便憔悴，怕过于悲切便离去，活着你为我为谁，年轻得光着谁亦能像威化般光脆，快活到半日也像热情一番快脆，任何事亦能像精粹观精粹，快活到每人大一岁。 我真的看了《活佛 FIFA》嗰个歌词，佢 话吃 了猪肉又便流泪，唔系吃了猪肉便流泪，吃上了狗肉又离去咁。 呢个佛偈嚟嘅，活着咩？活佛 FIFA 呢个原装正版。谢霆锋好嘢啊！整个呢一个鸡冠头，拿个电吉他，然后弹完之后打烂佢。 佢而家仲有型啊，练出一身肌肉咁样。 正掂啦，又系老板。 正啊！ 光着睡亦能像威化般光脆，快活到半日也从热情一百万岁，任何事亦能像精粹般精粹，快活到每人大一岁，年轻得光着睡亦能像威化般光脆，快活到半日也能活成一百万岁，任何事亦能像精粹般精粹，快活到每人大一岁。 揀得非常好啊，罗敏庄，好多个手指啊， 系咪啊？李志刚日世界牛奶日，佢话 点解咁讲啊？ 刚刚大日子 系咩？ 因为似你啲歌啊！ 哦，大家 happy 啊，最紧要啦！ 哇，又哦，搞 错成日撞歌咁点算啊？ 喂，但唔系撞呢只歌咧，系我诚心诚意揾俾你嘅。 多谢你、 啊，因为你想做呢个冇道德联谊会嘅主席啊嘛。 系啊，即系放荡系咪啊？ 冇道德联谊会嘅主席咧，最紧要 放荡。 好。舞会中，笑声中，冇刻意切运动，每一瞬，每分钟，身体也轻痛，你跟他太沟通。正各自有活动，我始终看不懂当中作用，为何在放荡沉迷陌生看，人们在看着你在轻波作浪，为何在对望，为何极开放，为何在碰撞跳荡，跟他抱着流汗，喝一杯冻的酒，你已动作熟练，每一天要新鲜，多喜爱改变，你跟他那一边，似约定了会面，我栖身这一边，敷起了面，为何在放荡沉迷陌生看，人们在看着你在轻波作浪，为何在对望，为何极开放，为何在碰撞跳荡，跟他抱着流汗，你大笑跳也叫，刻意玩弄情调，这心笑火般笑，交给我恶与笑，我却似接过票，心里尽是蓝调，他心笑正抱你细腰， 一停啊， 为何在放荡 罗敏章 沉迷陌生看， 你又想 人在看着你在轻波作浪，为何在对望，为何极开放，为何在碰撞跳荡，跟他抱着流汗， 其实我啲听众都好有 taste 啊，即系佢哋都有份揀呢个歌， 有份揀，我都系跟听众嘅选择，同埋呢个唱片好正噶，里面原来啲歌只只都 hit 噶，由零开始，侧面、哦、偏心暴风一族，别话，仲有呢一只放荡， 喂，只只都可以用嚟参赛噶， 可以啊。 接个票，心里尽是蓝调，他心笑正抱你细腰，为何在放荡沉迷陌生看，人们在看着你在轻波作浪，为何在对望，为何极开放，为何在碰撞跳荡，跟他抱着流汗， 呢只歌咧作曲就系卢东尼咧，编曲都系佢啊，咁而咧填词就系陈少琪啊。其实咧哥哥自己本身咧同阿梁咏俊咧都有份监制呢一只歌，即系其实好多一啲嘅唱嘅 design 啊方法都系哥哥自己谂噶。 哥哥每次唱歌咧都摆咗大量嘅戏剧效果落去啊， 即系好多演技喺入边啊， 好似做紧戏咁样嘅。 同埋我咧听呢首歌嘅时候咧，哇，原来啲歌词都几激噶， 好放荡啊嘛。 但系个 melody 配合翻咧嗰个放荡咧，你又唔会觉得特别放荡噶，即系你唔会觉得嗰个放荡系 cheap 噶，嗰个放荡系好似高级。地放荡咁 样，高级地放荡啊！ 我 即系放工之后，哎，我想哇，一阵间咧饮杯嘢咁样感觉， 啱晒啦，狂野之城咁啊！你今日题目 系啊，但系唔好放荡啊，做人啊。OK， 好听两钟嘅新闻啊， 好易知道。天气方面，偏南气流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方面，午后嘅骤雨为大屿山同新界西带嚟几毫米嘅雨量，而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34点，跌181点，总成交金额92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5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26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9.8跌2.6，恒生中国企业74.4跌9.6，美团179.5跌7.5，快手75.7跌3毫，盈富基金21.48跌1.4，友邦保险80.5跌4毫，阿里巴巴94.4跌1.85，京东集团224.6跌1.4。港交所341.8升2.6，比亚迪股份282.4升2.4。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6，英镑9.877，瑞士法郎8.17，澳元5.628，加元6.196，新西兰元5.095，欧元8.406。每百日元对港元6.0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34。日经平均指数报27457点，升178点。港金报17140蚊，跌2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32.84美元，卖出183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再提提大家港鐵的消息。咁港島線堅尼地城的信號故障已經處理好，就係較早前在港島線堅尼地城的故障已經處理好，列車服務咧係回復正常嘅。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在新鴻基中心，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對開。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的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在港島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東方向車多繁忙，龍尾在東山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在空中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现在近考明街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海滨汇。新界方面，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宝宁路回旋处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去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鲗鱼涌康山道二号康兰居、湾仔喜汇一座、土瓜湾乐民新村乐善楼、观塘月华街42号华苑大厦 A 座、观塘安泰村恒泰楼、黄大仙天文苑宏美阁、黄大仙天马苑骏威阁、牛池湾加丰台一座、蓝田康雅苑杏雅阁和大角咀浪城湾五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国剧830，任嘉伦、迪丽热巴领衔主演。 渔教记改编自九路飞香同名小说，迪丽热巴饰演美丽的御灵师纪云和，同任嘉伦饰演的鲛人长义，两人在仙侠世界谈起一段唯美的恋情。 国剧830，渔教记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31。 你愿不愿意承诺，从今天开始，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富有还是贫穷，健康或疾病，你都会对他不离不弃，永远爱他，珍惜他。 我愿意，我会永远爱护他，照顾他的。 养宠物和结婚一样，都是一个庄严的承诺。 全新节目与 PetPet 有约， 有各种各样的宠物，温暖的人宠故事和实用资讯，带你走入无瑕的内心世界。 逢星期五晚上8:00，港台电视31。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 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哋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Alex 李志刚 ，Jimmy 洪奇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好中意两点钟翻嚟咧，要播报呢个街市行情啊！因为头先咧两点钟之前咧新闻前啊，咁样咧播歌之前咧就喺咧，哇罗敏庄咧遥遥领先啊，简直赢到开行咁啊！但系咧临尾咧两点钟嗰下咧播咗呢个放档之后咧，哇！你而家赢晒啊，人人都知道你咩料啦，真系而家 红分啫嘛，做咩啫？ 贏咗個頭先係， 上過陳慧琳嗰陣，我這班人咧， 這班人， 這班人，但係個聽眾話咧，哇，嗰、那個年代嘅陳慧琳嗰啲歌咧。哇，真係好聽喎、 啊！咪、那、嗰個年代係好中意將啲歌咧，真係 remix 啊 ！remix， 但又個歌手唔係重唱嘅喎，即係就咁 咁擺落去較快較慢，同埋嗰個 remix 咧，即係我而家咁樣聽翻咧，佢唔要 high remix 嘅。佢要係嗰啲蹦招蹦招就算㗎啦，係 係係， 即係嗰啲切蹦蹦嗰啲 咧。但一播呢啲歌咧，我覺得啲人中意聽地下版多啲。 咁梗係啦， 即係啲人咧一聽到你托放蕩咧，佢話為何我富浪跟風兩邊而蕩咁。 切年青得， 我知知知， 向下垂啦。 周永康，周永康嗰只，你叫佢嚟唱俾我聽。 我真係好想啊，因為周永康一開同嗱你都知嘅，一開住個麥佢變咗 Siri 噶嘛。 Siri， 但係平時佢唔係噶嘛， 好好活。好啦，頭先咧即係開麥之前咧，咁我就擠只碟落去啦。咁啊，你知我播咩啊？林憶蓮咯 ，expected 預咗你啦，又係咁。誒，呢個選擇係聽眾揀嘅喎，你係咪投訴聽眾啊？ 你而家揾個氹咁俾我踩啊嘛？ 唔係，揾個擋箭牌，聽眾係我擋箭牌。呢一隻歌係好多聽眾都揀嘅。 哦。哇！我一放荡完，你就即刻疯了喎！ 疯了啦， 即 刻！我中意啊呢只歌，听众拣得好， 好好。 你知道位咧，根本就翻泰國，而可能又翻唔到嚟。 哇，好啊，就成李桂賢啦， 講下啫嘛，咁小氣。 你的对手罗敏庄，但我都要拣我讲一句，真系拣得好。 我对手要做好多嘢嘅，要做家务咧，洗衫啦，煮饭啦。 但你手滑嘅， 都唔系噶啦，鞋晒噶啦。 听众嘅选择， 哇，八十年代 disco 啊，咁去睇场啊，真系。 我一啲都唔会怠慢嘅，对住呢一个咁难缠嘅对手，我梗系将我所有看家本领全部涌晒出嚟啦。 真系，我见你头先呢个跪到抄得好辛苦，身水身汗咁样。 放荡完之后就疯了，疯了之后话你要唔要我啊？系喺个酒吧嗰度做 waitress， 呢个系真。 再唱咧， 更好嘅地方有冇你我都咁开心。 咦，我都有郑国光老师打翻嚟话你填得几好、啊。 我仲爱你，但现在我想一个人啊去过生活。我谂呢个系。我而家要做嘅， 你要唔要我？ 不如软硬天师地下版， 真系啊！朱琪同埋阮兆祥又带埋嚟啦，你一播你歌， 阮兆祥会 message 我， 朱琪都会啊， 佢话乜正啊， 黄朱琪话以前喺 disco 成日听啊， 系啊，奔驰打碟嗰阵时啊。Don't you want me, baby？ 呢个真系好经典啊。Human League。一定听过啊 ，Don't you want me？ 到你啦，罗敏。 你问我咩话？即系你问我 要 唔要你啊？ 要 唔要 你？系啦，即系放荡完之后你就风流，风流之后 don't you want me？ 我想要啊，仲想放纵一下，不过我得三分钟啫，得唔得？ 咁短有冇搞错啊？ 哎呀，冇乜时间啊，冇乜时间啊， 平均收到五分啦，系嘛？ 咁要睇下嗰个人得唔得闲咯。 同埋其实嗰日工作忙唔忙啦？如果忙 够唔够瞓？够唔够瞓？同 要忙要 OT 嘅话就嚟唔到噶啦。 系啊，三分钟顶住先啦。 哇，好嘢喎，罗敏宗。 听众选择啊，好犀利、啊。 哇，呢、這个嗰啲 effect 好坑啊。 系咪 David 啊？ 又系 David？ 唔知 David 啫。好，三位草蜢走过嚟啦，边个企中间啊？ 你话 一定系蔡一杰，再加埋蔡一智同埋苏志威，掂啊！罗敏庄简单，你赢啊！今日嚟拜， 听众赢。Two three break， 挤逼的街，飞快的钟，急速令你失控。身边找到只有匆匆，一天撞于工作中。亦隔着的心窝痛，令每一刻都刺痛，将你们屈交于我，来热热烈烈地放松，来吧心中放纵，不羁的放纵，别多心扰 baby， 来吧心中放纵，来吧不羁放纵，别多心扰 baby。心暗涌，感觉任它跑跳碰，活泼的心解了冻，将你们屈交于我，来热热烈烈地放松，来吧心中放纵，不羁的放纵 ，Because of you baby， 来吧心中放纵，来吧。 比 sampling 咪得咯，使乜唱咁多句啊？ 嗰啲人话好似开 P 咁啊，下午 好正噶感觉。Three, four， 哇！呢段要 solo 啊你？ 呢段要跳得好劲噶。 落地落地转圈， 转圈 and part 都要跳埋。Three, four， 擘大你双腿，用个头转圈。 一字马，但系个脚喺个头顶嗰度嘅。Three, four。歌当中有好多特别嘅 effect 噶，佢连嗰个声都入边。Just because of you， 嘿嘿 嘿， 三分钟呢啲 effect 啊，我中。 但系其实呢个歌系唔止三分钟噶， 不过真系冇乜时间。 系好正啊，呢、這个真系咧， 放纵少少啦吓。 草蜢系有少少咧，即系有料到啊，真系。 系多到啊，唔系少少啊！佢哋一做 show， 哇，即刻癫晒成个场。 我睇咁多嘢，草蜢咧，佢第一只歌已经要企起身啦。你知道我哋咁嘅年纪噶啦，即系企到 企唔到咁耐啦， 会脚仔软软噶嘛。 哇，继续喎，八十年代喎， 梗啦，我本科英文科嘛，梗系咧继续系乘胜追击，你唔会拣到呢啲歌嘅。 八十年代你黄金时期， 黄金年代系啊， 我哋係即 係。琴日你話咩話？即係去完呢啲片咧，上的士跟住嘔到好似千與千尋咁樣，我好中意啊！嘔到好似千與千尋咁樣，好有幻想啊！ 過咗去嗰啲嘢，我咪後嗰啲嘢冇同人講先，梗係啊！過咗去啦，而家冇啦，而家好乖啊！人咧，超 B 啊，话私信你系咩嚟啊？ DM 或者 DM， 而家呢个就系 DM，DM 就系 Depeche Mode，DM 可以代表好多嘢，除咗私信之外，就代表呢一对经典嘅组合啊 ，Depeche Mode 啊，系咪好劲先？ 好劲啊！我见到咧，你嗰个年代嘅朋友全部走晒出嚟啊， people, 支持你啊！ People 啊，即系人就系人，系啦。 跟住咧。 People 话 people 咯， 冇 错， 人就系 人， 人 就系人，即 系 好人性，系啦，人上人，话俾你听。 冇办法啦，力挽狂澜啦，我要出佢啦。 金句王， 通常佢喺个台度都唔跳舞噶， 同埋扮跳， 少少跳， 少少 即系夹下只脚咁样会嘅， 夹下只脚 系啦，或者系佢一唱歌就会戴太阳眼镜。 同埋如果啱啱唱到 chorus 嘅时候唔觉意咧冇吸气嘅话，就俾你唱。 系咩？唔系跳舞都有少少嘅。 柔情地都紧，是注意豪情在发生。谁人在你身边的心感轻困，此刻的危情在发生，为你份爱情尽最深，逃年闹市拘谨最激烈拥吻，从来没有发现是你的操纵，让此刻我再尽以叫心相拥，这背后是你的冰冻，未有想过交流无影无踪。 喂，准备夹脚啦，各位朋友。 冇太眼镜啦， 为什么会叫作弄？满头怒到他痛。 搞错，唔识唱啊！ 喂，嗰阵时八十年代冇嗰啲字体噶嘛，红果。 系咯。 为什么要共相拥？碰上了却不知所踪。我为我最每夜来放 嗱，要讲清一正危险情最重， 好嘢啊！ 字正腔圆啊，唔好跟住个音唱歪晒音啊！ 唱歪咗咧，广东话系好麻烦噶， 会变咗第二个字，同埋会变咗粗口。 谁人在你身边，亦一般失控，再将那危情再接。为你将爱情尽扑空，那双眼神和热切的心是否真冰冻？从来没有发现是你的操纵，让这刻我再尽以倾心相拥。谁料这背后是你的冰冻，未有想过逗留无影。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招 B 洪奇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医管局正持续收集有关新冠病人医疗大数据，而食卫局和医疗卫生研究基金批出拨款所进行的研究项目中，其中七项与长新冠有关，涵盖康复者的生理和心理影响，局方会继续支持相关调查研究。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麦美娟提出口头质询，表示不少新冠康复者出现长新冠，关注政府有否制定支援措施。议员陈海欣就建议政府设立指定诊所，为新冠康复者提供有关长新冠的治疗。陈肇始说，由于新冠康复者数目很多，当局一定会投放资源做相关研究，至于能否更集中为康复者提供服务，要视乎整体情况，亦都会继续监察有关数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一直密切留意儿童及青少年使用网络带来的风险，建议以立法方式清晰定定关键基础设施营运者的网络安全责任，并计划在今年底就立法建议咨询公众。邓炳强以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时说，法改会正就电脑网络罪行展开研究，保安局会密切留意法改会的研究进展及建议，以及其他司法管辖区就网上不当内容规管的发展。他重申，任何欺凌活动，无论是否发生在网上，如果涉及刑事罪行，都受有关法例规管。湖南长沙县一间餐厅发生火警并引发爆炸，当局初步了解已经造成一人死亡、13人受伤。事发在今早6点半左右，消防、公安、应急等部门迅速赶到现场处理，并且将伤者送往医院。俄罗斯继续在乌克兰东部的攻势，俄军几乎全面控制卢甘斯克工业城市北顿涅茨克。州长说，俄军已经控制北顿涅茨克市大部分地区，市内几乎所有关键基础设施已经被毁，六成民房受损无法修复。他又说，由于俄军炮轰，无法运送援助物资或撤走居民。俄罗斯塔斯社引述当地亲俄领袖说，亲俄武装已经控制三分一地区，推进较预期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3点钟。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51点，下跌163点，总成交金额98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6点，下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31点，升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59.8，跌2.6；恒生中国企业74.52，跌8.4；美团180.9，跌6.2；快手76.1，升1毫。盈富基金21.52，跌1毫；友邦保险80.7，跌2毫；阿里巴巴94.5，跌1.75；京东集团224.8，跌2.2；香港交易所343.8，升3.8；比亚迪股份282.8，升2.8。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29.25，瑞士法郎0.96，加元1.267，人民币6.695。英镑兑美元1.259，欧元兑美元1.071，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649，

真系有钱存入我户口噶、哦。Brian Sir， 我跟你 tips 买赚咗$100啊！ $100就咁开心啊！你要问一下自己，究竟你想赚几多啊 ？Brian Sir 讲得啱，我唔可以咁细胆嘅。原来真系得噶，我终于脱贫啦！攞钱先。啲客服揾极都冇人应我，唔通改咗电话？啊，揾 Brian Sir 问一下先。 仲俾你揾到，想攞钱好难啊！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大家记住，千祈唔好透过来历不明嘅连结去下载投资应用程式。真正嘅应用程式系应该要喺官方嘅应用程式商店嗰度下载噶。另外，如果所谓嘅投资公司系透过个人银行户口或者系电子钱包嚟到收取投资资金，这个好大机会系骗局嚟噶。除此之外，大家记得千祈唔好随便签署投资授权书。容许他人用你的金钱代为投资，亦都唔好在来历不明的网站或者系应用程式输入你的电子钱包数码锁匙或者系个人银行户口资料啊！ 边有咁多投资达人啊？睬你都傻！如果有怀疑，就要即刻致电防骗热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打18222。 大家姐，大家姐，呢度都有人投诉你啊！话你嗰个鉴赏会咧把鬼、啊， 哎，等我睇下。哦，佢话我把持得好鬼嘛，所以好正咁话。哎呀，多谢大家支持大家姐啊！ 所以话有大家姐喺度，呢、這个世界冇嘢系唔得噶。 记住听实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二台， 晏昼一点到三点 Made in Hong Kong， 听我大家姐。乜都得啦，得得得！ 喂，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系到晏昼嘅三点钟出嚟嘅天气，可能有少少即系吓唔稳定噶。 系啊，唔稳定啊！咁啊，琴晚咧都有个唔稳定嘅消息咧，吓一吓我，就系、是、呢个咧香港仔嘅珍宝海鲜房咧，明明我记得系前日定就话啦，啊嚟紧咧就珍宝海鲜房咧会成个就会移离开啦咁讲。咁但系琴晚竟然话佢有一边咧，原来佢个厨房嗰位咧 冧咗 啊、哎，入水啊！ 有時就係咁樣噶啦，即係以前咧，我哋譬如話買個新車啊，咁就會話，哎，我就快買新車啦，跟住架舊車咧，可能就會買， 就會壞啦， 嗰、那個車就會跪低嘅， 係係 好神奇，唔知係咪聽到你 說，佢聽到啊，小氣啊，小氣啊， 買電話都係噶，你一話咧，哎，我想睇下啲電話啦， 跟住你嘅電話就壞噶啦， 就壞俾你睇，仲要壞到咧係你。睇無緣夫，你想攞翻啲嘢，冇機會俾你攞嘅。 嬲啊！ 亦都係因為你黑仔， 又 係、啊、不過呢個珍寶海鮮房咧，我諗唔知阿超 B 咧，就係對我同阿羅敏莊仔係好多個回憶咯，係啊， 因為以前細個都有 細個去啦，坐過個龍椅啦 ，Michael Jackson 都坐過個龍椅啦。咁同埋當後期佢冇咁多生意嘅時候咧，其實都係搞 annual dinner 嘅一個場地。 係喎，我哋都有試過， 我哋試過 去 做 show， 啲朋友喺嗰度即係婚禮婚宴添。 係啊，就最興嘅啦，就喺嗰個。唔知嗰個斜佬嗰度咧，拍去人哋嗰、那個誒、個 building 嗰度，然後就行過轉彎就搭船就過去。 啊，係喎，要搭少街道咁 樣。搭街道咁樣嘅係 啊。 其實呢一個執個海鮮房咧，我好想去，但係每次咧都冇機會入去。咁2020年就正式話，哎呀宣布。 我哋未去過啊？ 冇去過 啫。哎呀， 哇！佢都起咗成50年。 其實佢入邊係似咧， 係 啊。你有冇睇過《宮心計》啊？佢似《宮心計》入面嗰啲， 所以有好多套嘅電影都喺裏面 食神 咧， 尤其是我記得係 《龍爭虎鬥》啊，李小龍嘅都 係。因為其實呢個都係一個香港嘅地標嚟嘅，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哇，香港有個珍寶海鮮房好特別啊！呢個地方咁啊，去到即係個船上面食嘢咁樣。 因為以前就真係遊客去多嘅，即係通常啲遊客一嚟到就會去嗰度食。 因為嗰度係好 unique 嘅，同埋真係可以咧感受真係香港食海鮮嘅嘢。不過咧。即係嗰陣時就有個感覺就係咧，你去親都俾人劏嘅。 咁遊客嘅地方嘛， 咁都要俾人劏噶， 即係貴好多。 本地人去噶嘛， 即係比本地食相同嘅嘢會貴啲咯， 特色啲啊嘛。 咁都係，因為其實佢都話咧，本身咧諗住即係俾個第三方，會唔會可以有一啲公司啦，可以喺香港繼續經營到佢啦？跟住好多公司都撒手零頭，因為話原來佢維修費都好貴。 維修費貴啦，同埋始終佢個人即係人手啊，需要好多啊，都係長貧難顧佢。唔係一個 坐落地下嘅一个酒楼嘛，佢喺海上面，即系个 maintenance 嘅可能系即系天文数字噶嘛。 不过我以前细个嗰阵时咧，我唔知道真系一架船嚟嘅，我以为系一个即系建筑物咧，起喺个码头侧边咁嘅啫。 嗯， 我真系唔知佢真系一架船啊，真系，我真系可以移走噶，真系。 但系咁你 以前都以为张纹身有纹身啦、啊， 咁系你。 但系你喺船上面食嘢嘅时候，会唔会啷下啷下噶？ 唔会，因为佢系一个避风塘嚟嘅。 哦，但 系 好稳阵嘅， 系避咗。佢唔會喐嘅，其實基本上嚇、啊，除非你真係打大風， 因為太大 大座。但係打大風即係嘅時候，佢都唔會開咯嚇、啊。 哦，因為 佢入邊避咗避風塘嚟噶嘛。 因為就算你遊輪你咁大格咧，你都其實會有少少，你都知道海噶嘛。 冇嘅，我記得喺上面食。 因為嗰度 唔喐， 知咩叫避風塘啊？ 我知啊。 佢嗰度已經有一個水底嘅一個水壩閘住咗噶啦。 哦，所以就好 你好似唔知喎、 啊， 你个、 啊、 你个眼珠系， 因 为 我一路都以为系一个建筑物，系起咗喺度死咗喺度， 死咗， 我想话死咗喺度， 起咗喺度， 即系佢唔喐噶啦嘛，咁 样。其实人生嘅梦有好多嘅、哎，解决咗咪好咯，系咪？ 自由系琴日，敌人系 today， 大难临头各自飞。No more words to say， 现实系轰炸机 ，real or fake 嘅 people 出现 every day， 只能我同你嘅关系已经唔再一样，微妙嘅关系就好似老鼠同大笨象，食不胀嘅你喺人群之中蚕食，真心嘅朋友，大家每日喺度寻寻觅觅，各个人都话往事只能回味，今日转角遇到爱只能回避，一个世界好地皆咁细腻 ，No more words to say， 好鬼犀利。时间停止，慢慢凝固空气。No more words to say， 快乐往事写落死亡笔记，太多用形式器，太多攻其不备，太多遵守心理，太多低层功利。时间好似一把杀猪刀咁锋利，十年不变，陈年又走先有风味。我都知道失去防备，容易受伤，时间虚耗，失去甜味，容易擦枪走火，将我伤口洒盐扩张，对你同你。 死唔死啊？ 你冇嘢好讲啊！ 喂，你唔死我死嘅、啊，你唔死我死啊！吓，No more words to say，JNY Beats featuring Delta T and 朱林。 可能系我，可能系佢，可能系你。七百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嗨，我男朋友啦，是一个富二代嚟噶，佢唔使翻工噶，每一日净系挂住玩噶啫。 咩唔使翻工啊？我每日都要准时十点钟去到 office 噶，只不过坐喺度冇咩做啫嘛。 系啊，头先讲嘅嗰个咪我男朋友咯，我叫美琪啊，我唔系嗰啲咧吊金龟啊拜金嗰啲女子嚟噶。不过咧，我识咗 Albert 之后咧， 我系 Albert 啊， 嗯，发现咧佢屋企咧原来系好有钱噶，咁我都有少少沾沾自喜嘅。可惜啊，佢爹哋唔系咁谂。 啊，美琪啊！你同阿 Albert 好似拍咗拖都九个月啦喎。 係啊係啊爹哋我哋真心相爱嘅，我哋今次係认真㗎，我淨係鍾意呢阿美琪一个㗎。 我唔係问你啊，我係问緊阿美琪。阿美琪啊， 啊 你点识阿 Albert？ Uncle 你唔使揸住我隻手讲嘅，係俾返我。 咪囉。 係啊，我哋呢一起出嚟飲嘢玩嗰陣时识嘅。 成班识嘅。 哦咁你屋企家境系点嘅？ 家境？喂喂，唔好答唔好答。喂，爹哋啊，边有人咁样问人呢啲咁嘅家境嗰啲嘢噶？佢家境系点同我拍拖有乜关系先？ 我都系问下啫，美琪啊，你唔好怪我老人家咧多问题啊，因为我咧呢一个仔。以前有好多女朋友啊， 系 咩、 啊？ 个个都话认真、 啊，爹哋啊， 我都唔知道信佢边次好啊！ 爹哋，我今次真系认真噶啦，我今次真系最后今次系认真噶啦。我同美琪唔系玩玩下噶，虽然佢嘅名字叫美琪、哦，但其实都可能系标美琪噶嘛，所以系美琪咯。 得得得，我都知道你认真。咁啊，美琪啊，你觉得点咧？ Uncle 啊，我谂。我都是认真的，不过、 啊、 不过什么 不过什么 我都觉得 Albert 呢好像是几花心 的。搞错啊，你想我啊美琪，你这样想我。嗱，我告诉你，我以后我会用恒定，恒定啊。 佢唔敢 讲 啊！ 你用咩 话？ 行动令你好定，系、啦，用行动证明俾你睇，我唔系花心嘅。 啊，美琪、啊、我对你呢个女仔呢有好感。因为你睇嘢咧睇得几咁细致。 系啊，啊 ，uncle 咧同我讲呢一番说话，我一直咧都耿耿于怀噶，我唔明佢讲乜嘢，估唔到竟然真系变成咗真啊！ 美琪啊，呢一间餐厅咧跑马地好出名嘅，叫朋友啊，呢一餐饭 OK 啊？吓、啊， 嗯，都 OK 嘅，不过有啲嘢想问你啊， 啊 ，Albert 啊， 嗯。 我知道你除了我之外，出面好像仲有其他人嘅。我见你咧，成日都见嗰个 Leo 个妹嘅。 Leo 个妹 ，Leo 个妹，佢系我朋友。 你做乜走出去啊？ 我惊一惊，佢系我啲朋友嚟嘅咋，我哋冇嘢噶。佢揾我唔关我事嘅，咁佢揾我即系走埋嚟，咁你点啫？咁样我唔关我事嘅呢样嘢。 唔关你事，但你可以。你可以拒绝佢噶嘛？你而家系一脚踏两船啊！ 咁叫一脚踏两船咩？真嘅咩？ 系啊，点会唔关你事啫？ 唔关啊，唔知啊，我唔知道，主要系咁嘅事啊。 所以咯，你最乞人憎就系呢一点噶啦，就系、是、你唔肯认。 嗱、美琪，其实我系中意你嘅，你都知噶，不如我哋结婚咯。 拍紧多啊！你都 执咩嘛？ 踢到 阿美琪，你咪够牛牛扒喺个口度啊！ 导演踢到，导 演 拍紧拖，你都可以出去搞三搞四咯。我点同你结婚啊？你讲啲嘢啊，都好似冇经大脑咁。 我有经大脑噶，不过冇谂过啫嘛。我真心咧想同你结婚一生一世噶。 咁你咪要改咯，改下你啲花心嘅习惯啊！ 我改，我一定改，我即刻讲，我而家改。 但系咧。我想话俾你听，我等唔到你改啦，对唔住啦，我哋分手啦。 吓！ 唉，估唔到上一次喺屋企 ，uncle 嘅一番说话，佢系想警告我啊！而家我终于明白啦，问题并唔系佢屋企有冇钱啊，而系 Albert。本身是一个花心大萝卜嚟噶， 我唔系啊！我以之后可以用我的证明俾你睇噶，我的咩啊？ 我唔再信你噶啦， 爹哋啊！喂，我佢美琪想走啊！ 唉，走得啱，快走！ 不，我同你喺埋一齐 啊！你手机 可以咁噶？你哋有咩啊？会将个关系搞到好复杂、好乱嘅，同埋你年纪争好远噶。 荷里活电影啊嘛， 唔可以噶，美琪唔好走啊！ 惧不无聊，人大了，明白了，其实。

你贏到開行啊今日， 依家多謝大家。 我諗因為今日係你嘅日子啊。 就係嗰啲 世界牛奶日啊，係真係牛奶喎、啊，真係。 真係 milk 係啦，但係好多聽眾話喎，佢而家咧都喺海邊嗰度咧飲住牛奶，聽住我哋 Main Hong Kong 都好超 添。佢嗰只牛奶真係嗰只牛奶， 嗰只牛奶 真係嗰只牛奶， 坑嘅牛奶咁樣，唔係最開心有一個咧，真係快樂嘅晏晝，即係我哋認真揀歌咧，播啲歌咧又啱曬 flow 咧，呢、這個先係最犀利嘛。 最緊要、最重要咧，即係定係服務到啲聽眾。 冇錯，呢個好緊要喎，服務大家。 系啊，服务大家， 娱乐大家， 各科系嘛？ 系咯，好嘢，我就谂唔到啊！喂，咁明天见啊，拜拜。 拜拜。